还有新春红包等你拿，今年春节就听你的。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大型神话木偶剧《真假孙悟空》明天开始将在中国某艺术剧院上演。这部剧取材自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故事情节大家都很熟悉，就是六耳猕猴变成孙悟空的模样，寻衅滋事，处处与唐僧师徒作对，最后假悟空的本相被如来佛祖识破并收服了他的故事。原创民族舞剧《唐卡》明天开始将在保利剧院上演。这部剧讲述了青海热贡地区的唐卡艺人前一世又一世这一世三生画唐卡的故事。热贡地区位于青海黄南藏族自治州，那里的唐卡因为色彩鲜丽，从艺人员众多，绘画技法精妙，被誉为唐卡之乡。以00后为主流观众的新视觉戏剧铸剑将于本月20号21号登台天桥艺术中心。这部剧由波兰著名导演格热戈日亚日纳与中国演员首次合作，剧本改编自鲁迅的同名小说。张耀光最新都市情感话剧《透气儿》今晚开始到本月21号在正华星博剧场演出。本月21号世界小提琴大师艾拉·马利肯魔琴之夜音乐会将在北京展览馆剧场演出。昨天艾拉·马利肯出现在北京发布会的现场，据介绍这场音乐会马利肯将会把莫扎特、威尔第等古典大师的作品跟摇滚融合在一起。曾把爱尔兰舞剧《大河之舞》引进国内的久违文化传播公司昨天在京公布了今年演出季的剧目清单。北京观众今年将看到包括舞剧《卡门》、话剧《白鹿原》等多场国内外知名的舞台剧演出。法语原版音乐剧《乱世佳人》将于今年11月登陆北展剧场。据了解，这部剧由法国音乐剧教父级人物特拉尔·普莱斯居尔维科作曲编剧，卡梅尔·瓦里执导，法国多位当红音乐剧演员都将参演这部作品。昨天，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发布第三届天桥华人春天艺术节演出项目。四月到六月将有各种风格类型的演出在舞台上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这次艺术节将分别上演根据话剧《荒诞派》经典椅子改编的同名实验昆曲，香港艺术家带来的新编粤剧《霸王别姬》，京剧程派艺术家张火丁弟子的折子戏专场。艺术节还特别邀请了香港演戏家族出品的粤剧音乐剧《朝暮有情人》，中法联合制作的音乐儿童剧《熊猫成长记》等等。在今年的匈牙利第12届布达佩斯国际马戏节上，中国杂技团选派的空竹、俏花旦和灯伞荷塘月色，凭借高难度的技巧、富有创意的编排和完美的现场表演，分别获得本届马戏节的金奖。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好，接下来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5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受高空槽的影响，本市天空云量增多，天气转阴，能见度略有转差，早晚气温较低，请注意防寒保暖。明天中午前后呢，空中受到西北气流的影响，阴云消散，有2到3级见四级的偏北风，扩散条件转好，比较适宜大家户外活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傍晚是多云见晴，东南风2到3级，气温是4到1摄氏度，相对湿度是25%。今夜间呢是多云转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是-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是70%。明天白天阴转晴，偏北风2到3级兼4级，最高气温是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是20%。下面呢，请您收听生活气象，明天晨练及上学上班时的天气预报：阴天见多云，偏北风1到2级，气温是-5到-2摄氏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清新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铸剑是由波兰著名导演华沙多样剧团的创建者亚日娜改编的鲁迅的作品。一位外国导演会如何解读鲁迅作品呢？今晚演艺群会一起带您领略颠覆话剧铸剑。 北京时间20:0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大家好，我是朱红。 好，各位好，我是大帅。 今天我们来讲一部话剧，叫做铸剑。 可能一听到这个名字，大家首先想这是鲁迅的作品啊。但是刚才这个介绍里说外国导演导的啊，到底会是中西碰撞出一部什么样的作品呢？马上请出我们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这部话剧的主创人员，跟大家介绍一下。 首先是我特别特别喜欢的一位，就是站在舞台上的演员，但他却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影视演员。其实我是特别建议大家一定要走到剧场去看看真正的他在舞台上的风采。 你说电视电影里的不是真正的他。 欢迎石克老师，你好。 谢谢，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很高兴能够在这儿跟你们聊聊天。 好，欢迎石老师。 石克老师。那另外一位呢，是我们驱动文化传媒铸剑的制作人窦露，你好。 您好，大家好，我是小窦。 欢迎窦露啊。那接下来要欢迎一下上海戏剧学院青年教师，在本剧当中饰演弄臣、干将和大臣的刘洋，欢迎您。 大家好，我是刘洋。 好，欢迎刘洋啊。 我觉得咱们先得了解一下原来鲁迅先生写的这个故事是什么样的。 对，这个铸剑到底讲的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故事，我们请三位哪位给我们大家讲一讲啊。铸剑它是讲一个什么故事啊？来，有请刘洋给我们讲一讲啊。 我先讲，如果有错漏， 大家可以补充。 对， 铸剑是应该是改编自一个叫《三王冢》的小说，它是鲁迅重新改编的一个小说。那么里面讲了一个故事呢，就是楚王，他呢就是暴虐无道，然后他和他的王后生下了一块铁，他把这块铁呢就找到了当时最最有名的这个。大家知道干将和莫邪，来给他们铸剑，干将莫邪呢就铸了两把剑， 一雄一雌两把剑， 对，这两把剑就是非常非常的锋利，应该是天下无双了，那干将呢在把这个剑献给这个楚王之前，他就有估计到，因为楚王的风格，他觉得他一定会把他杀死，这样的话他就 再也造出这么好的剑了， 与之匹敌的剑， 所以呢这个干将在临行之前他就造了两把剑嘛，他就把这个雄剑交给了他的妻子，然后说你今后一定要让孩子拿这把剑给我报仇，然后他就去把雌剑献给了楚王，然后楚王就把他给 杀了， 果不其然杀了， 对，果不其然，所以我觉得他也蛮厉害，他就知道自己要去赴死，就带着剑要去赴这个约，然后18年之后呢，这个梅坚尺就是 他的干将的儿子， 干将的儿子长大了，这个梅坚尺呢就是比较懦弱，比较胆小，有一种很脆弱的柔弱的一种内心，他在这个鲁迅的小说里一开始就写他半夜起来看到一个 老鼠 啊，在一个水缸里掉进去了，然后他就看因为他家很穷嘛，他很痛恨，就是把他淹死，结果他把这个老鼠往下 就是要淹死这个老鼠，一看老鼠又可怜， 嗯， 然后他又想把它救上来， 很复杂和矛盾的一个性格， 对对对 对、生性比较懦弱的一个孩子，可能跟他母亲呢有一点这种，因为他父亲这个死得早嘛，可能他有点溺爱他啊，就是有这个关系，我觉得， 因为可能也和母亲一起长大，我想， 对对，没有父亲的关怀， 有点像兰陵王的那个味道啊，然后您说啊， 然后呢，就是他这个老鼠。我就搞来搞去好几遍，就是说也都下不了决心去把他杀死，他就这样一个性格， 犹豫， 然后后来到了他18岁的时候呢，他母亲就把剑拿出来了，把故事讲给他说，你要去报仇，给父亲报仇， 哇，这样一个人， 他背着剑就进城了， 嗯， 他一个乡下孩子到了城里面，他就是什么地方都搞不清，然后突然看到楚王的这个王驾就从这个街上路过，然后大家所有人都 匍匐在地， 他一看机会来了，他就冲上去想刺杀， 冲 动，结果呢就踩到一个，其实也不一定踩到了，就是一个街边的一个乌合之众的一个刁民吧，然后这个人就抓住他说，哦，你刚才踩到我的肚子了，你把我的丹田踩坏了，我要出了问题就要找你算账， 你得赔钱，你带我看病去， 碰到就碰到碰瓷儿的了， 对，碰瓷儿的，然后旁边的这些人就哗全部上来把他围住，搞得他没办法啊，就没有办法，就这个机会就丧失了，我们稍微讲简略点啊，然后后来呢他就碰到了一个黑色人，穿着黑衣服，全黑的看不到，这个人把他引到小树林说，我知道你要刺王杀驾，结果呢他一听很害怕，他说，你不要怕，我认识你父亲，我现在可以替你去杀楚王，你已经杀不了他了，因为你的性格，你的特点，再加上楚王已经知道了，对吧，但是我要两样东西，一样是你的宝剑，就是你身上背的这个 干将剑，雄剑， 还有就是你的人头， 哦， 如果没有人头的话，我没有办法 接近楚王， 对， 所 以他一狠心， 火 把自己人头割下来， 这个一个不忍心淹死老鼠的人竟然把自己的头给很果断的给拿下来了， 可能对自己比较狠啊。然后这个黑衣人呢就拿着人头和宝剑到了楚王那里，就楚王正在那儿百无聊赖，就是他就是杀人为乐，或者 嗜杀， 嗜杀啊，什么事情都觉得无聊，然后就有大臣说，哎，现在这里来了一个人，他很有意思，他带了一个具有魔法的头，他会唱歌，但是呢必须有两个条件，第一是要有金鼎，就是金色的鼎，金子做的鼎了。第二是要见真龙。 哦， 楚王一听说，哎，金鼎我有啊，真龙那不就是我吗？对，然后把他请进来，然后他把这个鼎啊，把这个头放在这个鼎里，下面用火烧，然后这个头就开始唱歌了。楚王一看，哎呀，很神奇啊，很开心，然后头就不唱了。楚王说怎么不唱了，他就跑下去，走跑到顶那儿趴着看，那个顶就沉到这个头就沉到顶底了，然后这时候这个黑衣人就 借此机会就把这个 楚王头砍 下 来了， 所以他头也就掉到顶里了嘛，掉到顶里，然后结果 这两个头就开始 打架， 这就是有点超现实了，这就 是 鲁迅这个鲁迅的这部作品当中最为人所熟知的那个场景， 对， 人头大战， 对 啊，后来这个黑衣人的人头也加入到 黑衣人，一看两个寡，这个毕竟是他孩子嘛，这个没见识打不过这个楚王嘛，后来他一看这不行 啊， 势单力薄，他就自己把自己的头砍下来，就帮助这个没见识来打这个楚王。 哦， 就三颗头在这个鼎里就打起来了。 这个算是真的是这个 大胆离奇， 鲁迅作品当中的非常这个离奇的一部作品啊。 因为鲁迅他自己说了，就是说他认为这是他写的最尽力的一篇小说，他自己都这么说。因为这本小说呢，是1933年的时候编入鲁迅自选集的时候改为的注解，收入了他的历史小说集，叫做《故事新编》。他自己就说这个小说写的我。 是最尽力的一个小说。 当然这个鲁迅的作品我们都知道，他其实讲故事这是一个表面，他后面有很多的对当时社会背景的一些批判啊、讽刺等等的，所以这样一幅作品，我们说鲁迅的一些作品啊，我们理解起来有的时候都很困难的一幅作品，然后呢为什么会找一个外国团队去做， 对他们的理解会什么不同，是吧？ 对对对对，这个就给我们讲一讲啊。 其实我一开始我也觉得很好奇的，当时就是说请亚日娜这个导演来导这个话剧，我也是真的是非常好奇。其实我是怀着一份好奇我来加入这个团队的啊。之前呢是亚热那的老师叫陆帕，他们之前是林兆华戏剧邀请展请他过来，对，也是请他过来，就是还有包括驱动传媒一起请了这个陆帕，这个导演来导了那个酗酒者墨菲之后，然后呢哎这个效果很好，然后呢这个亚热那又是陆帕导演的得意弟子，所以呢这样又请他来进一步的就是又接着导这部这个铸剑这个话剧，是这样的。 您觉得他懂了吗？就是说因为鲁迅先生的很多作品其实是有很浓重的这个时代背景， 对，这个一会儿让那个沈老师因为也是在剧中有参与，可以看一个感觉跟我们讲一讲他对于这个作品的理解。我们先问一下窦露啊，就是当时在跟这个导演接触的过程当中啊，他对于这个一个作品就是怎么说呢，一开始拿到这个作品的时候他接受吗他能够表达出去理解吗 他拿到作品的时候他的感觉是惊奇对，他最对于他最吸引人的地方反而不是我们刚才可能注意到的那些地方，他吸引人的地方是为什么一个头他砍下来还能说话这件事情他研究了好久他研究了是道家是儒家是老子的事还是庄子的事 这老外啊，对啊， 其实作为一个外国人他对中国的很多东西都感觉很新奇的要那个时候我们去找了教授，然后他找教授就特别想问这个为什么这个头砍下来还能说话，那个教授说这个就是文学表达，有的事情可能对于我们来说就觉得没有那么奇怪但是对于他来说从他的那个角度从他的文化背景下反而觉得哎，这个地方有戏，这个地方就是吸引他的地方所以从这一点他也从里面揪出来一个他运用到了尼采的永恒轮回的概念他又把一个西方的哲学理念放到了这个文本里面 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他一个最大的一个对这个作品的一个最后的一个提升我觉得就是因为他这个故事毕竟他讲的就是一个复仇的故事嘛 对 但是他到最后他就把它提炼起来，他觉得人类应该更希望人类更高级一些就是永恒重生不要在这种互相就是永远在厮杀当中结仇报仇然后呢建设破坏反正就是这么的人类在这么往前滚着走他说其实人类可以更高级一些就是一种永恒一种重生而把这些都应该更平和一些互相都是一种爱去相互用爱去这种大爱在生活当中， 所以他还是完全就是应该说是重新解构了鲁迅的这个作品，他所表达的东西也是更加超前了。 对的， 他甚至把这个故事抽离了时空的概念。它不发生在一个明确的时间或者明确的空间内。 对，因为本来这个作品它就很后现代啊就是也很荒诞的这么一个故事你要按照现实主义的眼光去看它是不成立的对吧但其实你看复仇的故事挺难排的因为想武侠里面就是复仇它是一个特别永恒的主题对吧 打来打去的 对就是子报复仇对吧你看包括现在我们了解到好多世界上的很多名著王子复仇记啊等等这一系列的都是复仇那怎么样说我们把鲁迅先生这部作品同样写的其实是复仇赋予它新的时代的意义要不然你说在我们这样一个就现代的社会当中我们在说复仇这事儿有点不靠谱对吧就是打打杀杀的这个复仇其实他是用另外一种方式在做就是比较 极尽的表达。 是的，我觉得把它提起来了，把这个视角把它一下提高了。 哎，其实这也挺有意思，反而是一个外国人，他可能看这个作品的时候，他不像我们，我们因为有的时候去看鲁迅的作品，不自觉的就会把他往当时的 历史 背 景 啊、社会环境啊往上面去靠， 是 觉得他在讽刺什么，他在讽刺谁，他在讽刺谁。可能老外他觉得，哎，他可能对那段历史不了解，那我能够看到的是最后三个人头都死了，然后在那地方摇摇摇来一圈，或最后化成一堆白骨，那他可能有一个升华在里边。所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团队有什么样的背景，就是我们这个团队，我听说不光亚人娜他自己是一个波兰导演，还有很多的创作人员来自各个国家，是这个意思吗？ 对， 对，有俄罗斯，有波兰，还有我们还有美国的演员，然后真的是一个国际团队。然后他们这个本身在波兰是一个工作室哈、就是 这个团队啊， 这个团队、 这个导演他在波兰是有华沙剧场， 对对，他有华沙剧场，然后他还获得了好多的那个奖状啊、奖章啊什么的， 对，他获得十字勋章，也是欧洲先锋剧场的一个比较代表性的人物，所以他相当于在波兰一呼百应，说我要去中国做个戏、然后大家我跟你做，我跟你做、 然后他就有一个团队就来了、我们的这个包括我们服装整个的设计、美舞美什么音响所有的都是他的团队的、然后还有我们的形体，我觉得这个俄罗斯的这个 形体 指导是一个特别、也特别好，伊万的也特别好， 是吗？ 他怎么不一样呢？ 对，我觉得因为那个刘洋是这个剧当中的演员， 对， 你可能跟这个导演接触的会是最直接的，跟我们说一说你跟他这个团队合作的一个感受是什么样子的啊？ 你现在这么瘦是 跳舞跳的 就是排这个戏揪心揪的 确实他们特别累，他们比我要累好多、因为他们特别多的形体动作， 对，这个戏很辛苦、 特别辛苦、 但是一开始我吸引我参加的呢，就是最开始就是导演和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俄罗斯的形体指导伊万，他们在一起在做 workshop， 就是我们的所谓的表演工作坊了、那么在过程中我发现伊万他对身体的直觉和对空间的探索，然后这些个地方他是非常擅长的，而且他能够最开始我是在旁边看，然后我们的学生在下面做，学生在下面做，然后那些学生呢因为都还比较稚嫩，但是而且学生刚开始在学习的时候会害怕，就是说我会什么地方做错呀、或者都会有一个规矩，但是呢他能够让他们突破这些个固有的一些个框架，然后他突破自己，让自己身体达到某种一个直觉的状态，我觉得哎，这个不错，这个是我很喜欢的一个路子，所以我就可能也下去跟他们一起做，然后 我觉得他太厉害了，哇！有一次他就中间排了那一段，不是那个儿子没头了吗？ 对， 我母亲我抱着那个没头的那个尸体，他真能做到这个孩这个演员就把头就感觉跟没有了似的，我就抱着孩子就往前走，最后我自己都崩溃了，你知道我在现场，我那天我排练，我说他简直他怎么能想出这么一个肢体的这么一个表达？我在现场我哭的呀，那天后来都忍不住的，我说你们把我快折磨疯了。 他仅是用肢体的， 就在用肢体就把我简直完全就是打垮了。我就感觉他怎么能想到这么一个形体动作？我就抱着我孩子的那个尸体嘛，不是脑袋割下来 了 嘛、 被砍 走了、对。他就是反正让那个演员怎么弄完了，整个脑袋就在我的那个身体背后了。然后我抱着他就往前这样往前走，他就踩在我的脚上，他的脚踩在我脚上，就他不动，我要往前走。哎呦我的天哪！排了两遍之后我崩溃了，我说不行，我说我一下子想到孩子，想到什么，我就整个就受不了了。后来我说天哪，哇，他太厉害了，太厉害，他能找到这样的肢体语言，哇，简直是， 哇，这个所以 肢体能说话了， 对，这种冲击力啊，这种悲伤，这种就完全就你不用再演，你就这样空白的这张脸往前走，就已经大家真的都已经泪奔，就是已经崩溃了，真的不受不了了。 哇，这个是 他厉害的地方。因为这个戏的确是需要这样的一个表现方式。因为它不是一个现实的东西，你不能靠对话呀。然后靠特别现实的这种表达来体现他其中的情感。 对，所以这就要问一下啊，因为我知道这个我们的团队当中演员也有外国人，是吧？有都分别来自哪个国家啊？ 演员有波兰人，有美国人。国王就是以前剧本里面楚王的这个角色是由波兰人演的。 哦，是白人。 白人， 他也是一个在国宝级的一个演员，在波兰。 那个我看是，如果你看一下，我们一会儿会放一些这个视频啊。但是如果看这个手机直播的话，会放视频。他的那个也是白发啊，整个的那个白发。他那个白发是假发，还是说他真实的就是自己的 假发？ 是假发啊，那个白发。然后里边有这个，这是波兰演员，白人，还有我看还有黑人， 黑衣人嘛，就正好就找直接找了个黑人，就是个美国人，对， 就是那个就是剃着没电池， 对对对 对。对，燕之傲就是一个黑人演的， 就是黑衣人直接找了一位黑人来， 对， 导演看中的也是他的肢体的展现， 就是这位这个黑人演员的肢体， 对， 他之前有跟这个导演合作过还是怎么着？ 之前他没有合作过， 他是现招的吗？ 对，就是他其实是在中国看了一下，然后觉得他可能需要一个更西式的用会灵活运用自己身体的一个人来突出展现，然后这个人其实是他之前在中国做过一些舞蹈方面的工作坊啊，还上过一些舞蹈节目，和中国也有一些联系。 就是这位黑人演员， 对对， 然后呢看到招募，最后来参加了这个演出， 所以导演就和他联系上了，导演一和他聊，哎，这就是我想要的。 我觉得真的是不愧是波兰先锋戏剧人的代表啊， 是的， 太有想法了。而且这里面刚提到有一个替父报仇的梅坚尺，听说里面有四个， 对 对 对， 就是四个梅坚尺， 四个梅坚尺啊。 这是他做了什么样子的一个处理？ 这是他个人的处理啊， 这就是他一个。 这四个梅坚尺分别代表着是什么呢？ 对， 就是啊，他还是就是说他这个只能你去看，对，就你只能去看和你自己认为这个眉间尺代表的是什么，那个眉间尺代表的 是 什么。 就是这里面有三个男的一个女的，就还有一女性， 对， 就这个复仇是不分男女的。 没有这个我们也挺 其实我在想哈，你看我当时对手戏就是有两个眉间尺， 对， 但是他就是两种性格的表现， 对， 第一个呢是非常懦弱的一个眉间尺， 明白， 第二幕的时候就换了一个眉间尺，但那个眉间尺就已经是他父亲，他感觉我重任在肩啊，我一定要去为我父亲去报仇，他就很冲动，他是性格就有点不一样了， 勇敢 啊，我要特勇敢，就哪怕我这不行，但我不行，我一定要，这是我的责任，我一定要去完成这个任务，他就那种劲儿，就是那个冲劲儿就上来了，所以他两种性格，他就可能这个性格不一样，他又换了个演员 啊， 然后 您说 啊，没有了啊，后面那两个演员我没有跟他们有对手戏， 我的感觉他。在他之前讲过一句，他说人人都是没坚持， 是， 就是说 可能也有这个， 就是这个，所以让四位演员来演。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时刻老师感觉到的那个，一个是小孩子一样懦弱的，再有一个是勇气上来了。那第三个人，我们在排练的过程中，那时候时刻老师没在了，他就提到了说这个人要有脑子了，要动脑子了，之前是只是一时冲动，就是愣头青，那第四个就是一个女性，她认为女性更坚毅， 对， 就是而且这个你想，她跟这个妈妈成长在一起，她身体里边女性的成分肯定是很多， 就一个人身上很复杂的， 我觉得这句话挺对，就人人都是没见识， 对， 特别 对，而且她有点像那个我们用一个可能大家更能够马上理解的，就是最近有一部网剧啊，这个特别火，叫《七个我》，是那个谁演的那个啊，就是有点像人格分裂，他把每一种人格或者每一种性格给你独立人格化， 其实就是你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做最后的决定是你身上的某一种特质在做决定， 但是他有一个成长， 对， 他又从小孩子到他最后就觉得好像女性是那个最坚毅的，就是 甚至和雌剑和雄剑都有关系， 对，还两把剑嘛，干将莫邪嘛， 所以其实这就是啊，我们说有的时候去看剧，你需要自己去体会 对 和领悟去琢磨的，没有标准答案， 是的， 你认为是什么它就是什么啊， 对。今天呢我们跟朋友们一块来分享的，这是一部非常有趣的剧啊，叫做铸剑，马上是广告时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我是朱红， 哎，我是大帅，大家不要走开，欢迎您继续的关注 FM 87.6正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 铸剑是由波兰著名导演华沙多样剧团的创建者亚日娜改编的鲁迅的作品。一位外国导演会如何解读鲁迅作品呢？今晚演艺群会一起带您领略颠覆话剧铸剑。 今年春节咱们全家出国玩， 语言不通， 路线不熟， 吃不习惯。 别担心，我在黄包车旅行预定了华人司机兼导游，语言攻略不用愁。 境外中文包车游，选黄包车旅行。有黄包车旅行，换个地方团圆。皇上的皇，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 美潮 Meco 超口碑爆笑舞台剧《贼在囧途》升级来袭，意外频发，危机四伏，囧贼依旧，搞笑加码，引人入胜的情节加上超乎想象的喜剧效果。1月17号到2月3号，北京西区剧场，让你不笑不归。 我是本剧的制作人朱红，为大家诚意推荐这部爆笑舞台喜剧。在一段荒唐搞笑的故事里，看一群小人物对信任、对情感的另类解读，那些我们似曾相识的无可奈何与真情实意，让你笑出眼泪之后心里漾起不一样的涟漪。 购票查询永乐票务。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对着铁花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帮耳边。 您正在收听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清新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铸剑是由波兰著名导演华沙多样剧团的创建者亚日娜改编的鲁迅的作品。一位外国导演会如何解读鲁迅作品呢？今晚演艺群会一起带您领略颠覆话剧铸剑。 20:3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我是朱红。 哎，大家好，我是大帅。 今天我们要说一部特别有意思的话剧，叫做铸剑，而且我觉得是越聊越觉得它有趣。 而且呢，您如果要去看这部剧的话，还真是听听我们今天晚上的节目。然后呢，通过我们今天晚上节目，尤其是几位主创，像石科老师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欢迎石科老师。 谢谢，你们好，大家好。 哎，有听众自觉的在微信上向您表白呢啊，他说十分想看亚日娜导演如何诠释干将莫邪眉剑齿的东方故事，对舞美和演员的肢体展现特别期待，最后实力表白石可姐姐。 谢谢 叫乐乐乐乐啊。 对，然后大家如果想跟我们互动的话，能关注一下我们演艺群英会的微信公众账号。 对， 演艺群英会，艺术的艺，开会的会，后面是数字876。 对对对， 然后在后台给我们留言就好了。 哎，你有什么样的问题啊，你也可以在上面这个向我们的嘉宾提问啊。 是， 那还要欢迎一下就是驱动文化传媒铸剑的制作人窦露，欢迎您窦露。 谢谢大家好。 还要欢迎一下上海戏剧学院青年教师，在剧中饰演弄臣干将和大臣的刘洋，欢迎刘洋。 大家好。 刚才上半时段咱们把这个作品，其实如果说的话，大家看到网上的有一些片段的话，会觉得这个作品其实是非常先锋和实验的，对吧？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呀，这个剧它解构成这样，我能不能够看得懂啊？也会有人有一些这样的担心。但是通过刚才一聊，用朱红的话说，突然对这个剧充满了好奇。 对，因为刚开始我上节目前，我在想，哇， 这个真的是很晦涩哈，它不像我们以前说我们讲这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啊怎么表现表达了？因为石格老师之前也演过很多现实主义题材的 剧，对对对，真的都是。主要是以现实主义题材 对 为主、哦、 后来我说那这个戏怎么讲呢，就怎么样通过广播跟大家来进行表达呢、嗯、 其实朱红我一开始上这个戏之前就跟你一样的想法， 嗯， 我说哎呀，我说他会怎么把这个鲁迅的这部小说怎么呈现在舞台上，他会怎么来把它表现出来、 嗯、 我也是充满好奇和期待的， 对、嗯、因为其实你看这里面比较实的剧情，咱们说比较实的剧情是比较少的、 嗯、 对吧、嗯、也就是说这个梅坚尺要 替父 报 仇， 嗯，然后其实他这个报仇的方式就没有十八般武艺的，说我今天是刺杀， 嗯、 明天下毒、嗯、啊，我后天是找谁帮忙、 嗯、 啊，那个他可能是就是比较顺畅的一种模式。 对对对， 比如说然后各种悬疑，他死没死啊， 哎、 这方式能不能成功、啊？ 这就是一个现实剧了。 哎，对，现实剧。 哎、 可是这个呢，就上来就把自己砍了。 哎，而且最逗的是， 啊、 就是超现实的，就是最后是头咬的两个头，把那个自己的仇人给咬死了啊！ 对，然后来帮他这人就觉得，哎，这俩头这打得欢，然后一看没坚持，有点落下风，把自己也砍了，三个头在里面煮着。 所以 啊，你就很难想象。 其实真的是你本身鲁迅的作品的东西就属于装在罐子里的， 嗯、 就是然后呢，然后找一个外国人再给你装一个罐子，我们就有点觉得这要看到里边的东西，哎，这是怎么样才能看呢？但是通过刚才我们一说，你别看它是装在一个罐子里，但是它用了一些透明的罐子，让大家去理解其中的深意，以及包括有一些升华，包括你能够看到西方的哲学思想对于这部作品的理解啊。 然后我觉得这样，我就简单咱们回顾一下剧情啊，就是鲁迅先生原来这部作品讲的就是干将莫邪为楚王铸剑， 嗯， 然后呢楚王呢嗜杀， 哎 啊，以杀人为乐， 嗯， 就为了不让干将再铸一把能打得过他的剑，就把这干将给杀掉了。 嗯， 那么干将在去送剑之前呢， 嗯， 他就预感到这个情况，就把剩下这把雄剑交予自己的夫人，就跟他说， 哦， 以后我儿子长大请他为我报仇，这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剧情，哦， 对对对 啊， 对对对， 那最后这个儿子是怎么来这个刺杀楚王的， 啊， 其实也很简单， 对， 就是碰到一人觉得他能帮我， 嗯， 然后这人说了，我那我要你的头， 啊， 还要你的剑， 哎， 然后这人没坚持就把自己头砍下来了， 哎， 然后这个黑衣人就拿着这个头去见楚王， 嗯嗯， 最后复仇了，嗯，其实剧情本身很简单， 而且我还看到过有一些版本把这个拍成黑色幽默剧，因为他这个剧情一看就属于那种很暗黑系的那种感觉， 嗯嗯， 那这样我们刚才简单的回顾一下剧情， 回顾了一下剧情， 啊，我再念念听众朋友们的微信吧。 好好 啊，有位菊花茶，我，哦，天哪，跟你讲你铁粉来了啊，说为石老师打 call， 嗯， 我特别喜欢石可老师在银锭桥当中扮演的雨嫂，地道京味儿，将剧中泼辣的老板娘展现得令人信服。他和倪大红扮演的于武的斗嘴和吵架戏，满满的都是京味儿的幽默，让人忍俊不止。也非常喜欢石可老师在2013年的《如梦之梦》大陆首演版扮演的老年故乡兰和卢奶奶的故乡兰是两种不同的味道。在《榆树下的欲望》里，石可老师扮演的艾碧光芒四射；电影《嘉年华》里，石可扮演的公益律师虽然戏份不多，但让人印象深刻。非常期待他的新作《铸剑》。 哇，谢谢谢谢 铁粉 啊， 这真的是铁粉， 谢谢谢谢， 哎呦，这简直了， 啊， 如数家珍，这是现发的啊。 但我觉得这可是跟了多少年啊， 真的是跟了， 是吧？ 您这他说的这几部作品多少年？ 对对对，都2012年嘛，2013年的《如梦》他就开始看嘛。 对对， 是一个也是一个话剧爱好者， 话剧迷， 啊，就是话剧迷。 哎呀， 感谢感谢，我也欢迎你到剧场来看看我们的新剧啊，《铸剑》。 好，跟大家一起再聊聊这部剧，啊， 对，而且我觉得石格老师这次参与的《铸剑》，应该说是他演出生涯当中太特别的一步了， 是的，是 吧？ 非常特别的啊， 嗯！ 从整个的表演的这个状态啊， 嗯， 跟过去是不太一样的， 嗯， 啊。他这个导演就要求我说话就是非常轻， 嗯， 就像一个梦幻般一样的， 嗯， 这样的一种表述啊， 嗯， 声音非常轻柔啊， 嗯， 他把这个母亲，我觉得他已经把他太，我觉得他太爱女性，他太爱这种有母性光辉的这种形象了。我觉得导演， 哦， 他希望把我也就是演的这个莫邪有点那种就是充满了一个对非常母性非常大爱非常这种， 嗯， 怎么讲，就是 完美的、 完美的那样一个一个形象。 我的色彩听着就感觉那个声音像一个很柔和的弥漫在那空间里 的那种感觉。啊，是，他要 就 让对在弥漫在空、啊、这个空空间里。 比如说怎么说？ 他说他是这样的。你去看他，你父亲他就是这样，你要、都是这种声音在，娓娓道来，非常轻柔，就像上天飘来的这种、 美好的声音， 美好、神圣的这种。 对对对，您说到这儿，我想起来就是有一句我不知道是谁说的一句话，就说如果这个世间是存在神的话，那这神就是母亲。我觉得他可能这个， 对，我觉得是 导演可能他是有这种感觉在里面。 他跟我们在排练的时候讲了好多他母亲的故事，他母亲就是他出门多大的时候刚开始出远门，他母亲怎么对他这种不放心，哎呀，交代他带这个带那个，依依不舍，不让他走，然后怎么讲了好多好多他母亲的故事。 所以从教育上说，这个父母的爱啊是要给的比较完整的，孩子就会比较健康，对吧？反过头来说啊，就刚刚说梅坚尺是一个复仇的男孩，导演是设置了四个人，分别代表懦弱、坚强、有脑子了，最后极致是个女性，是吧？ 对对对， 又回到说他是对女性充满了崇敬的， 是的， 只有那个女性能把自己头砍下来， 对， 哎，你别说啊， 对吧？所以这个导演就通过这两个就能看出他对于女性是非常的崇敬的， 是的， 他认为在这个世界上女性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啊，我真的是，如果其实我们说有的时候实验话剧的好处就在哪，你有很多可以琢磨的东西， 对 对吧？你有很多，他会给你留很多空白， 你可以好好想想，哎，这个地方他、我感觉就是说我可以说我感觉他表达的是什么，对吧？ 对， 然后我俩可以聊一聊， 对对，晚上就是你看完剧以后可以去吃个夜宵，哎，然后一起聊一聊我觉得那个莫爷他是怎么样啊，聊一聊。 对对 对 哎，那其实问问刘洋吧，刘洋，你是刚才你说你是本来在，你是一位老师啊，本来看学生在表演，后来自己亲自下场了，是你一开始就入选了这个剧呢，还是说你真的是后来是看着 自己特别感兴趣， 看着过瘾自己去演了啊？ 本来学校是派我去帮忙，那我到了现场呢，我当时因为就是大家都还比较陌生，我也不知道干什么，在那儿看有些什么事情我就帮忙，但我本身也是演员嘛，然后导演就跟我聊一聊天，然后他说，哎，要不你来面试一下好吗？然后我说，好啊，那我就面试了一下。面试了一下，他就想，他说，哎呀，我要给你一个角色。他说，但是我现在这个戏里面还没有你的角色，我要给你写个角色。他就加了， 先为你加的角色， 加了一个这样一个弄臣的这样一个角色。就是大概过程就这样。然后因为最开始几天我就在帮忙吧，在旁边看。哎，这个形体指导的老师 太棒了， 哎，有意思。然后导演的有些要求很有意思，所以我就一直在那儿看。 好啊， 然后就发生了这个缘分。 哎，还真是啊。 那说说跟石刻老师的合作呗。 对对对对对对。 哎，我觉得这部戏最大的遗憾。 哦，你们两个没有对手戏。 没有对手戏。 你不是干将吗？ 他先死了呀！ 对对对， 对 啊、在讲故事，就给儿子讲父亲的时候，他是出现在那个故事当中，而我们没有直接的这种对手， 没有对手戏。 说起来，我也是有 间接的，对对，间接的， 就是唯一的那大概几十秒钟在同一场上， 对对对， 其他的都没有在同一场。 哎，那这个剧怎么会和就是上戏达成一个合作的？窦路这块你了解吧？ 就是驱动文化传媒上次有酗酒者墨菲，在酗酒者墨菲在哈尔滨演出的时候，上戏的院长就过来看了，然后说啊，酗酒者墨菲真的是没想到，他把酗酒者墨菲邀请到上戏排练，与此同时就达成了这样的一个合作的想法。所以这部戏就是驱动传媒和上海戏剧学院联合出品的一部戏。 哦，那这一次咱们上戏的青年演员有多少参与到了这个剧的排练和演出当中？ 我们上戏一共出了7位演员，那么有5位是学生，然后2位是老师，就是我是老师中的一位， 5位是学生， 对， 有和他们沟通或者聊说参与排演这个戏对他们来说有什么样子的收获和感受吗？ 他们都非常兴奋，就是尤其是一开始加入的时候，因为 导演带给他们一些很不一样的东西，和这个形体指导的这个伊万老师，所以他们就在为什么他们会入选，因为来也来了很多很多的学生来参选，为什么最后留下这五个学生，因为这最后这五个学生是非常非常的投入，而且他们是带着一种啊，我就是要演戏 啊， 我就是要跟着你，因为那个训练很苦， 苦到什么程度？可能形容一下，你瘦了多少？ 没有，让他说一下。 反正我是瘦了， 哦， 您是瘦了啊？ 你也参与行？ 我也参与了，其实我还没有他们那么大的那个力度呢。我都瘦了好几斤。他就是完全就是就我就感觉回到了中戏的那个一年级的那个形体课了，就是各种的形体动作什么的，就在地上摸爬滚打一半天，就是这样。 你就不用健身了，反正 一头大汗已经是， 是那个量就大概是 真的是很， 你做了一个很强的健身，然后说 OK 好，刚才那个再来三遍。 对，哦，我就会你会有特别，因为我也健身啊，就你会有特别绝望的时候，老师说。坚持一下，再来十个，有这种感觉吗？ 我们有啊，我就你看他每回在那儿，你得抬起来，你再坚持，我抖的呀，都已经，或者是那个腹肌这样啊，就已经。 那他开玩笑， 那个时候， 对，他开玩笑就说啊，你们如果现在坚持不住，我们就再重复一遍，再重新来。然后那个伊万就有时开玩笑说，哎，那个我知道你们演出完之后一定会把我杀死。 所以真是这样，那就是，所以大家在整个过程当中虽然这么苦，但现在能看到你们就是很满足的样子，应该说你们有一种就非同寻常的体验，这对于演员来说是特别重要的，对吧？如果有机会我也愿意去尝试一下。 别，我还需要个搭档。你干什么呀？把自己给折腾坏了。然后那个其实他也，我看到过一些报道，导演也说他是说希望就是这个铸剑啊，用戏剧的语言把亚洲的传统元素跟西方的这种进行一些结合。其实在这个导演眼中，我们亚洲的一些传统元素是什么呢？就是我看到有说什么，比如说我们的那种城市化和我们的这个规矩啊，西方的可能是他们的自由，就像刚才说的选演员的时候，我们在做动作的时候是不敢放开，是有这样的感受吗？刘洋老师啊， 我觉得你说的有，因为我没有具体跟导演交流过，但是我有您说的这个感觉 啊， 包括他努力的尝试对中国文化的理解， 哦， 比方说报仇的，然后身体性的东西，还有我们是怎么思考的，但是更多的我觉得是还是基于他更擅长的他自己的文化。 对，你比如说啊，就是导演会提到说我认为干将是跟楚王一样的人，就比如我们传统意义上说就为父报仇，就天经地义，对，这武侠里面都会这么说。那么导演作为他西方的角度会说，你等于说让你的孩子不顾生死去杀人，对吧？ 对， 那这个他认为跟楚王是一样的人， 以暴制暴嘛， 以暴制暴。 但是我们很少从这个角度， 很少很少， 我们觉得理所当然。 对，因为从传统思维上说，那你就是有仇必报嘛，是吧？ 对， 所以他的很多思考。我是认为说这是特别有意义的，就是会帮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去 看这个作 品，对，包括对于人生的价值的看法。 对，当然这个导演呢，他还有一个特长，就是在波兰他是以运用影像而著称的，所以那这部作品在整个的舞美灯光影像呈现上有什么特点吗？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觉得很多人看完的时候，他就有一个四个字叫美轮美奂。的确，它的灯光啊，它的这种舞美，确实给人一种美轮美奂的感觉。 就是他把他的整个的这个在影像方面的拿手好戏也运用到了这部作品当中。 对， 其实这部作品的舞美已经够宏大了。就是因为它是在天桥艺术中心的大剧场，在音乐剧那个剧场。其实原来我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因为本身小说篇幅就不是很长，我在想它可能是一个小剧场的实验剧，因为我们提到实验剧好像就在小剧场， 对吧？ 据说我们这个舞美很宏大，是吧？ 而且这种宏大还不是音乐剧，我们看到它有很多台板啊之类的，我们就是一个布景，就是一个最大的装置，宽4米，长9米，我们管它叫一个斜坡或者叫山，这个的想法导演也想得 非常有意思、 嗯、 就是有一面是可以有人登上去的，而另一面是不能有人登上去的。 嗯， 哦， 这个意义在于你们的理解是， 有的人能从这一面登上去，有的人是登不上去的。 是有一面能登，另外一面不能登，是吗？嗯、 对， 他是，比方说这个大王， 嗯 嗯， 他大部分时间就在山顶上 啊、 嗯。 但是我们有一幕戏，就是很多演员就是往那个山上冲， 嗯 啊、 嗯， 但是。最多就是你冲到还有一步的时候你就会滚下来， 嗯， 就是精疲力竭非常努力的去往山上冲，但是冲不上去。 哇， 这个是你们真实的状态，就是他那个就让你、不是你， 其实我们是可以冲上去的。 我以为说这个导演就是要制造一个难度哈、 但是那个坡 但是确实也是很 难、嗯、非常陡、 嗯、确实很陡， 它是超过40度的斜坡、嗯、因为我以前做过建筑设计、 嗯、 我知道这种坡度是不允许在正常的空间出现的、 哦、 因为会很危险 哦， 因为你跑不上去的， 他们练过、 嗯、 他是练家 的，他其实也是要助力很远叭叭叭这样冲上去，他有一个、有一个角度可以这么上来、是这样的， 你中间一步慢了你 就赶不上去了、 嗯、 然后还得很远助力叭才能跑上去、 这个代表什么，石格老师你觉得 对各每个人的认知都不一样， 我觉得好像每个人的认知不一样吧、 嗯、 我也觉得就是说哎呦我这你觉得刘洋老师你怎 么 我先说说我听完了以后包括我看过影像以后，我就觉得其实就是有些东西有些人是一辈子达不到的，有些人是实现不了的，就比如说像梅剑齿他的四种性格，他即便是都怎么样他也实现不了去杀掉这个王的这个目的，他必须要借助一些其他的东西，那个王他虽然是嗜杀的，但是他就是在那个位置上他曾经登上去过，其实我觉得可能是跟现实中的有一些印象，就是有些东西有些人是永远达不到的，就像比如说我们经常会是就羡慕马云啊，这个马云的这个位置可能我们有些人一辈子都无法企及的一个高度，我是这么理解啊。 我觉得是这样，我就你这个说，我有一个想法，就是叫人生要合理的寻找。 嗯， 哦哟， 对，就是我们在寻找的过程当中，就是因为现在很浮躁的一个社会嘛，就是我们想的很多东西其实是非合理的、 嗯、 或我们做的很多的事情都是不合理的、 嗯、 那我们怎么样回归到真正的人性当中， 嗯嗯， 跟他在一个合理的这个范围里面、 嗯、 其实人可以得到更多的自由， 嗯， 就是说我理解是人没有绝对的自由， 嗯，哎呦我天哪！ 我觉得你们两个是因为，我们不，我们现在没有想的那么清楚，是只愿我们生在此山中，你们现在山外， 就我们 可以就是，对对，你们就很， 就像我们在看剧的感受， 对对 对， 我们这个想法无关对错，我觉得， 对对 对， 是吧？ 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说。我们刚才都是说的从这个山下往上看， 嗯， 还有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山上往下看， 嗯， 大部分时间只有这个大王在山顶， 嗯， 那我觉得其实我能感觉到，我没有跟导演具体交流过啊、 嗯、 但是他在这个戏里给这个以前的我们楚王啊， 嗯， 楚王以前就是个暴君形象， 对、 嗯、 他给他了更多人性的东西， 嗯， 就是他把这个国度用一种非常强制的权力管理的井井有条，然后、 嗯 他达到顶峰，他的人生很无聊的 啊， 他的人生就完全无聊到无望， 嗯， 所以他找各种乐子，全就整个这个王国的乐最能娱乐人的人来，他没有快乐的， 嗯， 所以在我当时我演的那个弄臣把这个燕雉敖这个黑衣人引进来刺杀他的时候， 嗯， 我觉得他是知道的， 他知道啊， 他知道的。他是自己走过去让这个人杀死他， 哇， 就人生的绝望， 对，他已经没有 寻死了，现在 没有，就是没有乐趣了， 就高处不胜寒， 没有乐趣了， 哦，这个真的、啊、我觉得这个剧太有意思，就是大家 你在排练当中你有这种想法， 我有这种感觉、哦、而且包括我演的那个角色就是一直在逗他开心 啊，弄、 嗯、 但是这里边只有这个角色敢跟他说一些放肆的话， 嗯， 所以就他们两个是相互理解的， 嗯， 所以其实这个弄臣他也是某种程度上是有意的，把这个人就我来帮你结束你的痛苦吧。 哇， 这好， 这 真的是毛骨悚然。 对，我觉得这个大家真的要去走进 去 想 去看 一看。哎，还有那个我们的这位老听众也提出的是，他说这个剧只有11页剧本吗？ 是这样吗？他听说的。 啊，他听说的啊，说只有十一页剧本， 我们剧本每天都在改 啊，对对对， 但其实是词儿比较少， 它不长， 词儿不多， 词儿不多， 身体动作很多。 对，我们正常的剧本是44页，但是中文、英文、波兰文各有一份，所以压缩下来差不多是一页。 哎，那个外国演员他们说什么话呢？ 就说波兰语， 美国人说英语，波兰人说波兰语， 都说自己的母语。 哦， 那底下人是有字幕吗？ 有字幕的， 有 中英文字幕， 就不会产生混乱的啊。哦，好的。哎呀， 也就是意思就是说，世上无不论男女，不分国度，人性是相通的，是吧？ 嗯，对，其实你真的是有可能说是看到这整个这部作品的时候，当你看到外国人、男人、女人，然后在里边的时候，你去理解其中的升华和对于整个，比如说生命、宇宙它的之间的这种互相的转化和变化啊。 嗯，所以到最后呢，我们并不想说它一定是一个多么震撼人心的作品，但是是我们的整个剧组带给大家，就整个我们社会上的这些来看剧的人、一种思考， 对， 给大家提供了一个特别好的思考的空间。 因为一部实验作品，我觉得肯定会有人看得懂，有人看不懂，有人说好，有人说不好。最关键的是您通过自己的视角和理解去观看一部作品带给您的最大的收获啊。 嗯、 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 感谢谢谢三位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 。铸剑啊，他的演出地点是在天桥艺术中心，具体时间大家到各个网站都能搜得到啊。 哎，好，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大帅， 我是朱红。 哎，下一个节目是我们的听听堂耳朵，欢迎您继续收听， 明天见。 飞扬。